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。 This is the yep.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a dream. Please keep pay with us. 这是我们应该兑现，保留曾有的笑容。那么多累也要珍惜，不放手。所有的经历是体验，幸福的时间不会花无忧。曾经拥有也是最美。 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.2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离你宿舍很近，当我开始学

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怎么能哭呢？一切会好的，一切都去吧，你就得想着，既然没办法，还恨他干嘛？还管他干嘛？心里要记得，你是哪那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？阳光彩虹小白马，滴滴答滴滴。 被治愈，我等你。